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8月8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有南风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近日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分别在院内门诊大厅和黄村公园设置了宣传点，有专家现场对市民及准妈妈们讲解母乳喂养的必要性，并进行了现场答疑。请听本台记者在现场采访的录音报道。 最近，亦庄开发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就在8月2号，伴随着拆卸工人拆除作业的动工，上海沙龙商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正式步入违法建设拆除阶段。当天，荣华街道联合开发区城管分局、消防、环保、工商等多个部门来到上海沙龙商圈开展了联合检查。 近日，荣华街道在社区举办农产品大集和闲置物品交易大集双集活动。这次大集不仅有许多家个体农户和农业合作社参与，同时还搭上了互联网加的列车，带给大家更多的购物新体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8月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8月1号上午，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在妇幼门诊大厅和黄村公园进行了主题为“母乳喂养，共同坚持”的宣传活动。护理部主任王燕在现场对准妈妈宣传了母乳的重要性以及母乳的喂养方式等常识。她对准妈妈们说：“给宝宝吃再高级的奶粉，也代替不了母亲的乳汁。” 母乳里边的有些成分，奶粉里面是加不了的。比如说有一些免疫因子，比如说有一些生长因子。即便现在奶粉说，比如说它的工艺发达了，但是有些成分它是加不进去的，只有在妈妈的乳汁里头才能获得。你比如说免疫因子，或者说分泌型的脂这种免疫因子 IgA， 在这个奶粉里头是没有的，加不上。而且现在他们有这个营养成分分析了，据说有好几十种的营养成分在这个奶粉里头是没有的，只有在母亲的乳汁里头才有，它会分泌这种相应的成分的。 母乳喂养的重要性还在于也可以促进宝宝和妈妈的精神沟通。 咱们这个妈妈喂奶的时候，有时候我光喂奶的时候我就自己喂奶，不跟孩子这个沟通吗？肯定没有，对吧？你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母子的交流，对不对？母子的交流，这样呢，就是母子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好。如果说咱们有经验的都知道，孩子吃妈妈奶的，这样的孩子跟妈妈真的是特别的黏，离不开，是吧？他说他需要这口奶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妈妈的这种关爱、爱抚，对吧？ 很多参加宣传和咨询活动的准妈妈们都表示受益匪浅。 母乳喂养的宣传，您听了以后对您有什么帮助没有？ 我觉得因为是第一胎嘛，然后以前没有了解过，然后现在这次就是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又可能说不能那么盲目嘛，然后有一些基本的喂养知识还是有帮助的。 今天和咱们这个专家咨询什么问题了？ 我就说小孩生出来多长时间开始吃，然后吃多长时间母乳，然后就是关于母乳喂养这块，因为也是老大的时候也是不太够，然后就加奶粉了，所以我老二的我就想一直老提倡母乳喂养嘛，我也觉得想多了解一下。 本台消息，最近亦庄开发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就在8月2号，伴随着拆卸工人拆除作业的动工，上海沙龙商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正式步入违法建设拆除阶段。当天，荣华街道联合开发区城管分局、消防、环保、工商等多个部门来到上海沙龙商圈开展了联合检查。 据记者了解，为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区域疏解整治促提升进程，不久前，荣华街道联合开发区几个职能部门将每周三确立为联合检查日，每周召开碰头会，确立工作重点，对辖区上海沙龙商圈、汉阳广场、大熊城市花园等重点区域的环境、安全、消防等问题进行检查。这已经是他们开展的第三次联合检查。在经过前两周的联检和规划鉴定后，上海沙龙商圈内确认违法建设、开墙打洞现象一共16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联合执法队先后来到商圈内的鱼游天下、虾哺虾哺、永琪美容美发、上岛咖啡等店内，在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确认后，立刻在周围拉起围挡，开始拆除作业。首先拆除的是上岛咖啡门前的木质围栏，工人们用铁锹等工具将围栏拔起。据了解，之前这个区域为上岛咖啡的户外用餐区，摆放有一个2人餐位。工作人员介绍，这部分属于公共区域，店家在门外建设的围栏超出店面原有计划，属于违法建筑。 随后，拆除工人又来到商圈1期的五牛鱼派鲜火锅店。这家店入口处搭建了一个双开玻璃门，向外突出2米左右。拆除工人们借助搭起的架子爬到高处，将它进行了整体拆除。据了解，为了保证这次拆除工作顺利进行，在违建确认后，荣华街道组织相关部门先后2次到现场进行告知，并且逐户约谈商户负责人，讲清形势，争取商户的支持和配合。 截止到8月3号下午，一共对上海沙龙商圈内的6家商铺的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一周，他们将陆续对上海沙龙商圈内的其他违建和开墙打洞现象进行治理，并计划在8月7号前完成商圈内这次被确认的10几处违建的全部拆除工作。除了拆除违建工作，当天环保局还对前期检查中可能存在油烟超标的2家餐馆进行了油烟检测。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本台消息，脆甜的苹果万寿红油桃，色泽鲜亮的紫琥珀李子，香气扑鼻的怀柔老栗树板栗仁。在格里小镇广场上摆满了各种新鲜时令果蔬，还有手工艺品、闲置商品等琳琅满目的物品，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荣华街道在社区举办农产品大集和闲置物品交易大集双节活动。这次大集不仅有许多家个体农户和农业合作社参与，同时还搭上了互联网加的列车，带给大家更多购物新体验。 活动当天，金地格林小镇西广场被几个标有24级的绿色遮阳棚占据，几十个农产品展位在棚下整齐排列。当天早上还不到9点，一些居民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集市上。记者在现场 环顾一周后发现，和往常一样，这次大集除了为居民提供时令果蔬、蜂蜜、蛋奶等各类有机农产品外，还设有手工艺产品摊位，种类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不同的是，为了给居民们提供更优质的农产品，这次大集提出了推进迁社迁店进社区的口号，在引进几家个体农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与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系，继续引入了多家农业合作社。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相较于个体农商户，农业合作社集中了多家个体农商户，它的规格更高，对农产品的质量等各方面要求也更高。而更多的农业合作社的引入，也意味着将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农产品。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北京有6000家合作社，之前引入社区的还是少数，但从这次开始，我们将会引入整合更多的优质合作社资源，以大集的形式将更多高品质农产品送到居民家门口。 在大集现场，记者还发现，每家商户的摊位上，除了丰富的产品外，都备有一台移动收款机，而这也是本次大集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据了解，为了让居民享受到更便捷的购物体验，这次大集第一次引入移动收款机的支付方式，并且联合天盛控股考拉先生推出考拉店铺线上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三社联动和互联网加社区化服务，从而帮助优质农商户农产品与居民实现更精准有效的对接。 据介绍，这个移动收款机不仅支持微信、支付宝刷卡支付，可以实现多种方式的无现金交易，同时还为农商户提供线上服务平台。农户在这个平台可以实现发布自己售卖的产品、管理店员、统计销售额等多种功能。居民在使用线上支付方式时，则可以通过扫描机器上的二维码完成支付后，选择是否关注这个店家，方便今后在线上再次订购这个商家的产品，享受优质农产品送上门的服务。农产品大集承办方新农创24级总裁张龙表示，这次无现金支付平台的引入是互联网加时代下的民生服务趋势，是一个综合型民生服务创新平台，在为居民提供便利购物体验的同时，搭建起农业合作社与消费两端长期互动的平台，拉近了合作社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解决了农户无法和消费者建立联系和城区居民期望减少中间渠道直接下单给农户的问题，同时从第三方保证了迁社迁店进社区工程支付的安全性、便捷性，为下一步农产品大集的精准化服务提供了有效的大数据支持。 这次农产品大集还第一次开了双集，在广场的一个角落设置了闲置物品交换区，物美价廉的物品让跳蚤市场吸引了很多居民的目光，超高的人气让这里成为这次大集的另一个大亮点。手工制作的漂亮发卡5元一个，精美的树枝卡通人物摆件2元一件，只用过一次的多功能煮蛋器10元就可以收入囊中。记者在现场看到，跳蚤市场被两排并排的桌子划分开来，桌子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物件，有玩具、图书、小音箱等，都是小区居民家中的闲置物品。而负责售卖的主人，除了大人外，也有小朋友的面孔。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农产品大集开设跳蚤市场，一方面是希望让居民家中的闲置流动起来，避免资源浪费，培养孩子节约理财的意识；一方面，农产品大集作为便民项目，也希望通过这些让活动更亲民，给居民提供更多便利。据统计，2天的农产品大集上，跳蚤市场累计成交500多件闲置物品。迎合逃之夭夭主题，现场还有工作人员扮成齐天大圣的模样，带领小朋友寻集做游戏，增添大集趣味性。荣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苗杰颖告诉记者，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公益社会服务项目， 举办农产品大集进社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居民的实际生活问题，将新鲜优质的农产品送到居民家门口，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优质社会组织，不断丰富优化服务内容和形式，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使居民小需求不出社区，大需求不远离社区。 本台消息，8月4号上午10点，大兴区的一块路面出现了一处塌陷。事情发生时，一辆小轿车的左侧陷入了坑洞里，但驾驶人员随后被救援，没有人员伤亡。当天下午，记者从现场负责抢修的路政部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发生塌陷是由于这个路段地下污水管网老化导致的泄漏，流水将地下泥沙冲走，形成中空导致的。发生塌陷的地点在荣华东街与宏达北路交叉口的北侧路面。目击者告诉记者，8月4号上午10点，他看见一辆小轿车部分车身陷入塌陷处，车辆左前轮进入坑中。随后，交警和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将事故车辆拖了出来，所幸司机也没有受伤。 当天下午5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塌陷处的坑洞被挖开了一个长约6米、宽约3米、深度超过1米的大坑。与此同时，更换污水管道的工作正在进行。工作人员介绍，从8月4号上午11点左右，他们就开始抢修，而且塌陷处原本没有这么大面积。工作人员说，把坑挖大，一是为了方便抢险车辆以及人员进入坑中作业，二是地下塌陷的区域实际上比路面破损处更大，统一挖开，等到破损管线更换完成后再进行回填。此外，记者从现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这个路段地下污水管网老化导致泄漏，流水将地下泥沙冲走，形成中空导致塌陷。相关负责人说，我们目前是多个部门配合作业，有市政、自来水、燃气等多个部门，相关抢险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很快就能恢复通车了。本台消息，正值暑假期间，对于孩子们来说，室内儿童游乐场就成了避暑纳凉、游乐玩耍的好去处。而色彩斑斓的海洋球作为近年来儿童游乐项目中杀出的黑马，在炎炎夏日里更是广受欢迎。成千上万缤纷多彩的海洋球集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洋球池，再搭配上滑梯、蹦床等形式多样的儿童游乐项目，这样以海洋球为主打的儿童游乐场，如今在各大商业综合体内俨然已经成了标配。不过，这种孩子们喜欢玩的海洋球却存在着不少隐患。 再说到对孩子玩海洋球有什么担忧时，不少家长口中提及最频繁的词就是不干净。有的家长说，每次孩子都是白袜子进去，黑袜子出来，可以想象这海洋球池里可是太不干净了，甚至可以说是很脏。以前孩子也参加过这种类型的活动，确实回去就生病了，卫生是比较担心的，他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消毒。我跟孩子进去过2次，小孩的什么东西掉在里面的还是挺多的。那么商家到底是怎么来给游乐场消毒的呢？工作人员说，由于数量巨大的海洋球，目前只用喷洒消毒水的方式进行消毒，然后在里面烫2下，因为球比较多，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擦，只能是这样的清洁。有的小朋友不喜欢穿袜子，尽量提醒他一定要穿袜子，也会和他说手足口病这个事儿。 在一家设置在商场中的儿童游乐场入口处，摆放着入场须知，写明要求穿好袜子和袜套才可以入场，禁止饮食、吃口香糖、丢弃杂物等，但是对于消毒措施并没有相关规定。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游乐场按场次开放，每天6场，每个孩子进场前都要用免洗消毒液洗手，但场地和积木并不是在每场结束后消毒，而是每天晚上下班后消毒一次。海洋球的清洁消毒更是几天才进行一次。尽管商家给入场的孩子们都提供了一次性袜子， 可还是有小朋友光着脚在里面玩，脚底已经看得出黑黑的印子，高兴之余还直接踩在了积木上。有的孩子玩累了，赶快喝几口家长递进来的饮料接着玩，并没有遵守禁止饮食的规定。 目前有正值手足口病高发，儿科医生介绍，没有严格消毒措施的儿童游乐场所存在不小的感染风险。儿科主任医师胡玉磊说，因为好多小朋友还是在一个潜伏期，就是他根本没有出皮疹，也没有发烧，没有症状，但是他可能已经带有这个病毒。小朋友如果到海洋球里面去玩，其他小朋友肯定有这种再被他感染的危险性。在海洋球池中，大型滑梯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游乐项目，这些大型滑梯高度普遍较高，孩子们从高处滑下来速度较快，看起来惊险万分。除了从大型滑梯上滑下来速度较快，容易发生碰撞以外，实际上在海洋球池中也是暗藏风险。 北京市民顾女士就向记者讲述了孩子在玩海洋球时遇到的一个小意外。有一次孩子在海洋球池中摔了一跤，然后就哭得厉害，一看才发现孩子的手臂已经被划出了一条小口子，而且已经开始微微渗血。顾女士怀疑是力气所滑，于是在孩子跌倒的地方寻找，果然发现了一个有尖头的发卡。顾女士担心地说，这些海洋球堆在一起，底下还不知道藏了多少凶器呢，孩子们在这儿滚来滚去的，难免会被戳到，要是戳到了要害部位，那就麻烦了。曾经还有国外报道称，有孩子在玩海洋球时被划伤，结果不幸死亡的事件。 不合格的海洋球危害很大，在这里记者提醒家长们注意，市面上劣质海洋球泛滥，甲醛超标，某宝上劣质的海洋球可以便宜到十几块钱几百个，这些球都存在着甲醛超标，有刺鼻味道，接口处会拉手等问题，轻者可以造成皮肤过敏、鼻咽喉部不适和烧灼感、流鼻涕、咽痛、咳嗽等，重者有胸部紧迫感、呼吸困难、头痛、心烦等。长期过量吸入甲醛可引发鼻咽癌、喉癌等多种严重疾病。其次，孩子们喜欢将自己埋在小球里，甚至喜欢拿着小球又啃又舔，宝宝的手、口角、皮肤直接接触球里的细菌、病毒。如果遇到流行性疾病的高发期，如呼吸道疾病、疱疹、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等，一个孩子感染到疾病，整个游乐园里的孩子得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海洋球中暗藏的凶器也十分危险。此伤宝宝不合格的海洋球池里暗藏了铁丝、金属碎片，甚至是针管等凶器，如果宝宝不小心被扎到，造成的伤害不可预计。不难看出，海洋球池确实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如果孩子确实喜欢玩，那么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场所。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也一定要看护好，出现危险时要及时救护。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自今年环境污染治理攻坚战打响以来，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加大污染源源头管理，开展重型柴油大货车执法专项行动，一到六月全区 PM2.5 累计浓度为7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1.1%， 降幅排名全市第二，半年的降幅总量接近过去四年的总和。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全力开展水污染治理，落实河长制，加快中小河道及水源保护区治理，推进55个区级断面考核监测，完成新凤河等5条河段67公里截污治污。在能源治理方面，持续推动城乡用能结构调整，加快推进煤改电和煤改气工程建设，完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187征吨。上半年全区23产业电力消耗同比增长 7.5%，天然气同比增长120.6%，同时食物用煤量基本清零，煤炭消耗同比减少94.4%， 能源结构出现根本性变革。此外，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级环境保护督察机构和环保警察队伍，建立无条件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保持高压态势。截至目前，立案七起，行政拘留五人，刑事拘留九人，对环境违法形成强大震慑。 大家好，我叫管振林，今年四岁。 我叫董月涵， 我是王诺熙，今年四岁。 那兔子俊，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聪明的张小明。 我叫马思琪，今年四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人行玩儿小。 下面请您欣赏纪念建军九十周年幼儿亲子故事展播。 大家好，我是大声机有春天园崔奇炫小朋友。 大家好，我是崔奇炫的爸爸崔国志。 我和爸爸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狐领巾的知心朋友。雷锋藏着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条红领巾，一个大队长臂章。他从家乡到鞍钢，又从鞍钢到解放军部队， 这两件东西始终带在他身边。部队驻地附近有好几所小学校，上学放学的时候，少先队员们见了解放军叔叔，不是敬礼就是问好。1960年10月间，雷锋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路小学和本溪路小学少先队组织的校外辅导员，他工作任务很紧张。 他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他，把他当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他工作任务很紧张， 但他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或者大风大雨不能出车的时候，跑到学校去跟教师辅导员队员们谈心。 平日里他也抓紧一切机会，从报纸上刊物上搜集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的故事，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一有功夫就讲给孩子们听。 他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他，把他当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雷锋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向建设路小学走去。他一踏进小学门口，马上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孩子们像群喜鹊，跳着欢呼着， 欢迎雷锋叔叔，请雷锋叔叔讲故事。 雷锋和孩子们在一起就闭不住嘴的笑，他和孩子们接近多了。 他发现很多孩子本来是很聪明的，可就是调皮惯了，自己约束不住自己，违反纪律还影响学习。 雷锋觉得当辅导员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孩子领到正路上来。 建设路小学6年级有个小马，这孩子很伶俐很活泼，就是调皮的要命，整天打打闹闹，不好好听课，个子老大了还没戴红领巾，中队委员们气得不理他了。 雷锋知道了这件事，说服中队干部们说，小马是你们的同学，大家有责任帮助他，他功课不好，要吸收他参加学习小组，帮助他赶上来，怎么好不理他呢？中队委员们说， 他不听同学们的话，怎么帮助他呀？ 雷锋说，不要紧，我们一起想办法。从这以后，雷锋就经常接近小马， 陪他谈心，约他到宿舍来玩。 经过雷锋和老师的教育和少先队员的帮助，小马逐渐克服了爱打爱闹的缺点，学习也进步了。 当小马第一次戴上红领巾见到雷锋叔叔的时候，他紧紧握住雷锋叔叔的手，激动地说，雷锋叔叔，我加入少年先锋队了。 雷锋听了欣慰地笑了。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聆听，再见。 故事录制完成后，崔奇炫的爸爸也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啊，现在小孩你应该让他接收一下这个传统的，比如说这个历史方面的，让他多了解学习一些，对那个年代的也有一定的认知。首先是他对这个解放军首先有一个概念，首先知道雷锋这个人物了，是吧？我觉得他以后也会有印象，我之前讲过这样的故事，对这种国家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说解放军啊，这种概念会加深一些，意识里面会有对国家的这种情怀在里边吧。